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在世界文学之旅俄国文学的介绍，我们首先是介绍了普希金的作品，今晚就来到果戈里。俄国作家果戈里是生于1809年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家庭里面的，可以说虽然是属于地主家庭，也不算得是非常之富裕。在中学时代，果戈里是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以及是十二月党人、诗人，还有是普希金的诗歌的思想影响。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在政府的一个叫做封地局里面公职。微薄的收入令到他是过着一些很低度的水平的生活，但是这一段清苦的日子是令到他亲身体验到所谓小人物的艰辛的。果戈里的文学活动是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写过诗和剧本，去过附近的农民里面是搜集民间的传说故事和一些谣歌，也都在业余里面是扮演一些喜剧的主角、演员等等。在1831年，果戈里是首次在彼得堡的文学报上发表了小说，而亦都在同年的5月，他就是结识了普希金，受到他的创作思想影响。1831年，果戈里第一部的作品问世，就是叫做《狄康卡近乡野话》，可以说是带来巨大的声誉。去到1835年，可以说亦都是果戈里创作丰收的时间，他出版了《米尔哥罗德》和《小品集》这两个小说集，可以说是奠立了他在俄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小品集更加是收有是《狂人日记》这一部后来是影响了鲁迅写作的一部的短篇的小说。这两部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国开始包括别林斯基等等的文学家就是全面肯定了果戈里的作品艺术的价值。在3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小说创作的同时，亦都是开始喜剧方面的构思，他的戏剧创作成绩也是非常之好。在1833到1835年间，他完成了喜剧《结婚》，而在1836年，他亦都是根据普希金所提供的一些素材，是完成了讽刺喜剧《阴差大臣》。在1836年6月，他因为受到抨击的缘故，亦都是离开了是俄国，去到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地方是流放的。在国外的期间，他就完成了已经是原本动笔的一个长篇小说《死灵魂》。《死灵魂》可以说是第一部以反映生活的深度力度被形容为震撼了整个俄罗斯的作品。《死灵魂》出版了之后，果戈里都是再度出国，这个相信是因为他不愿意介入俄国文坛里面的论争而引发的。在他出国治病的时候，他亦都是着手于《死灵魂》的第二部创作，很可惜这个的作品在他临终之前是将他是投入去火里面是烧了的，由于种种的原因。在1852年，果戈里是死于莫斯科，但是他的文学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对于俄国的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非常之深远的。今晚呢，我哋系先会介绍果戈里喺佢早期啲嘅一啲嘅短中篇嘅小说集。咁同我哋介绍嘅嘉宾呢，就系上个星期亦都系同我哋讲过普希金嘅，喺香港嘅书店界啊，同埋咧文学界咧，亦都系比较熟悉嘅一位嘅学者啊，马国明先生。马国明啊，嗱，今晚咧你就将会同我哋介绍果戈里早期啲嘅作品啦，而下个星期咧你就会同我哋详细分析《死灵魂》啊。但未对果戈里作一个所谓历史性或者是文学背景方面的详细分析之前呢，想问一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果戈里在俄国文坛界可不可以说有一种所谓承接和发展的关系？ 这个是绝对肯定的。至于在承接方面呢，跟他的很多的短篇小说呢就 看到咧，佢係受到呢個嘅普希金嘅寫作嗰個嘅路線個影響啦。咁譬如話咧，佢嘅好多短篇小説嘅人物啦，咁寫嘅亦都好似呢個普希金嘅呢個《青銅騎士》，就係話咧係一啲所謂小市民。咁而啲小市民咧就其實好獨特嘅，就係、是、一啲嘅即係政府嘅好啲低級文員。咁呢啲人嗰個特色咧就話，其實即係佢哋係受教育嘅，即係佢哋係即係識得寫、識得睇書啊、識得寫字，即係換言之咧，其實佢哋係有思想嘅。咁、但咧就佢哋嗰個嘅即係際遇又好差啦，同埋都係即係社會上冇乜地位啦。咁果戈尼咧，佢嘅短篇小説咧就好幾篇嘅小説咧，都係著重係寫呢個階層人物嗰個遭遇嘅。咁而即係呢、這個。可以話係承接住呢個嘅普希金啦，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其實就影響咗後來嘅作家，譬如好似杜斯妥夫斯基啊，因為即係杜斯妥夫斯基嘅小説人物咧，好多時亦都係寫翻啲同樣呢個咁嘅階層嘅人物。 但係中間喺呢個位置裏邊，佢可唔可以話有一啲係只係屬於佢自己嘅一啲特別嘅文學嘅特色咧？ 呢個係果戈里咧，佢嘅作品咧就個諷刺性好強，其實係。呢點係佢嘅好鮮明嘅一種特色嚟嘅。咁而佢嘅諷刺手法，好多時咧就用一種嘅即係喜劇嘅筆觸嚟寫咁樣。咁或者可以具體啲講咧，就係佢一個即係喺收錄喺呢個小品集裏頭嘅一個短篇小説，就係、叫做《狂人日記》。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即係魯迅，即係中國文壇嘅一個巨匠嚇。魯迅咧就亦都有一篇小説咧係叫做《狂人日記》。咁但係果戈里《狂日記》係寫於呢個1835年嘅，咁好明顯咧就係魯迅嗰個寫作嘅意念咧，好可能咧就係嚟自果戈里。係因為實際上咧兩篇同係叫做《狂人日記》嘅小説咧，嗰、個寫作方法咧都係一樣嘅，即係用第一生用日記嗰個方式。唯一唔同嘅咧就係咧果戈里個處理手法咧就帶有一定嗰個嘅即係幽默。或者諷刺幽默諷刺或者一種嘅喜劇嘅形式嘅嚇，因為即係喺《狂人日記》裏頭咧就寫其實嗰個所謂狂人咧，亦都係頭先我哋提過，其實亦都係一個嘅即係政府嘅低級文員嚇，咁就即係從佢自己嘅日記睇到咧，就開頭唔覺。仲未曾覺佢係真係一個話即係有問題嘅人嚟嘅嚇，咁佢都係講翻佢佢嘅遭遇啊，講佢嘅自己嘅即係好多不滿啦，咁批評翻佢自己個政府部門嘅好多嘅即係唔公平嘅地方咁樣。咁開頭嘅即係兩三段嘅日記咧，咁都好正常。但係咧好得意啦，就係、是、慢慢就睇到咧，就話啊佢。原來咧呢個嘅即係政府文員咧，佢識得聽呢啲狗嘅講話嘅，識得開始嚇。咁然之後咧後來咧就仲話咧呢啲狗仲識得寫信添嚇。咁發展落去咧，就呢個嘅即係政府文員咧，就去抄到啲居然抄到呢啲嘅即係狗嘅即係嗰啲書信嘅來往添。啊，咁點解佢會去專登走去抄咧？就原因咧就係咧，哦，原來咧其實咧佢自己咧就係中意咗咧佢嗰個上司嘅女嚇，咁、就當然呢個係一個悲劇啦，可以話係因為佢係一個低級文員，佢係冇地位，咁而佢上司個女即係點樣可能會係即係對佢會垂青咧嚇？咁、可能就古仔冇直接好講話點解呢個人後來會係即係發神經咧，但係好可能就係咁嘅原因啦嚇。咁咧就故事講佢咧，佢就話咧呢個佢上司個女咧就養咗只狗嘅嚇。咁、而咧呢個所謂狂人啦，佢就發現咧原來咧呢只狗咧係識得寫信嘅，同埋咧佢寫咗啲信咧俾佢嘅某個朋友嘅。咁所以咧佢就抄咗呢啲信翻嚟睇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呢啲信咧，其實就係唔多唔少都係講翻咧佢嗰個上司個女嘅一啲生活啦嚇因為即係只狗就係佢上司個女所養嘅狗，所以講其實某程度上咧就講翻呢個嘅嚇佢即係佢心愛嘅人嘅生活。咁其實咧就睇得到咧，就原來咧 佢所謂嘅心愛人其實都係即係好膚淺啦，好浮泛嘅啫。咁呢個某程度上咧係對呢個上層社會嘅一個嘅諷刺啦嚇。 嗯。 咁但係咧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咧，即係呢啲諷刺係從一隻狗嘅角度去睇嘅。咁所以咧呢度中間咧就即係你睇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引你發笑都未定嘅，因為佢嘅不足啊各方面咧係好特別啦。你諗下，從個狗嘅角度。狗去講翻佢主人個生活，咁呢個我諗喺世界文學史上咧係好特別、好特別嘅。 嗯，我相信都係喺呢個題材，特別係喺果果你所身處一個俄國嘅社會嚇，佢能夠用呢種不足。但如果睇翻佢嗰個活動咧，喺中學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經常做呢一個喜劇演員。咁相信佢對於用喜劇嘅方式作為一種諷刺嘅手法咧，係佢嘅喜好嚟嘅嚇。咁喺呢個小説裏邊有冇邊一段咧係特別能夠係引起一個所謂喜劇嘅或喜劇嘅效果 啊，有嘅嚇，我哋可以睇下咧呢個嘅一隻狗啊，點樣睇佢主人嘅生活。 狗係一種聰明嘅動物，佢識得一切政治關係，所以信裡面乜嘢都會記載住，例如局長嘅品貌、全部經歷，信裡面。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提起呢个人嘅，冇乜嘢，都系唔好讲呢啲。傍晚时分，我翻到屋企，大部分时间都系瞓喺张床。啊，我哋睇下嗰啲信啦，信写得好流畅，我都好明白，但系笔法咧，总系有啲狗腔狗调。 亲爱嘅菲代尔。我总是看不惯你这个小市民的名字，难道不可以给个更加好听的名字给你吗？ 菲代尔 罗莎呢， 好俗气， 不过都是不要说这些，我很高兴以后可以跟你经常通信。 信呢是写得一丝不苟了，标点符号甚至字母用得非常恰当，就算连我哋个科长都写唔出啦。虽然佢系经常吹牛，话喺咩大学度读过，系不如咁咧，继续睇落去啦。 我咁样讲，其实系一种经验。虽然我系足不出户，但系唔通我嘅生活过得唔满足咩？我嘅小姐，爸爸叫佢做沙菲。佢非常喜欢我。 哎呀，哎呀，冇乜嘢啦，都系唔讲啦。 爸爸经常摸住我个头锡我，我饮嘅系加奶油嘅茶同埋咖啡。 Oh, Monsieur, 我必须话俾你听，我对于波尔康喺厨房里面系咁食嗰嚿冇晒肉嘅大骨头。一啲都唔感兴趣，只有野兽嘅骨头先至有味道，而且仲要喺骨头里面嘅骨髓未被吸干嘅时候，再将一啲调味汁混埋一齐，咁就系最好味噶啦。但系我唔知道有边种坏习惯，比起。将俾狗食嘅面包拆成一嚿更加坏。坐喺台边嗰位绅士，只手乜嘢污糟嘢都掂，佢就系用呢一双手拆面包，跟住就会叫你去到佢跟前，将嗰个小圆球塞入你个口里面，想吐又唔好意思吐，就只能够食咗佢。讨厌，只能够食。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呢，就是俄国作家果戈里在他1835年的小品集里面其中一个短篇小说，叫做《狂人日记》。当然呢，马国明，我们知道呢，《狂人日记》呢，刚才你提过，对于鲁迅后来在中国所写的《狂人日记》呢，就似乎都有一种相当大的影响和影子。但是此狂人呢，就不同彼狂人，当然都是跟俄国当时的社会和鲁迅所处的中国社会是有分别的。或者呢，我们看下果戈里所写这些短篇小说的时候，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怎样的情况？ 可以咁讲啦，咁鲁迅嘅狂人咧就佢所针对嘅，我谂就系即系中国嘅所谓礼教啊，吃人嘅礼教啊咁样样啦吓。咁同埋我谂即系鲁迅嘅狂人，可能亦都系一个读书人啦，一个属于所谓中国嘅，即系如果传统嚟讲就系所谓士人啦吓。咁而果戈里嘅狂人咧，先讲过啦，就系一个嘅即系低下层嘅人。但是一個是即懂文化、有文化的低下層階人，有一個低級的政府文員，咁呢個係個特別的地方嚟嘅嚇。咁就狂人日記，即果戈里嘅狂人日記，咁嗰個嘅故事其實就即你可以話好簡單啦，因為即其實頭先都提過啦，因為佢中意咗佢上司個女，咁但係又因為佢嗰個身份低微，就唔可能會得到即對方嗰個嘅垂青噶啦，咁樣於是乎後來就即係傻咗咁樣啦嚇，咁但係即係中間嘅過程，頭先提過咧，就係佢即係從翻佢呢個嘅佢上司個女所養嘅狗啊，其實咧就講翻咧上層社會嘅啲生活啊，咁個處理方法咧好荒誕嘅，其實就嚇，咁呢個係果戈里嘅《狂人日記》嗰個嘅特色嚇，咁或者可以順帶一提咧，就果戈里嘅另一個短篇小說，差唔多係佢最後嘅短篇小說咧，就係、是、叫做大衣啊，咁或者亦做大褸咁都可 以，亦都有人亦做外套啊， 外套嚇。 咁呢個外套亦都係即係出現喺小品集呢一個1835年發表嘅一個嘅小說集裏邊啦。 嚇，咁就呢、這個短篇小說咧，其實亦都講同樣亦都係呢、這個政府嘅啲低級文員。咁就講咧，就呢個文員其實就係好勤力噶啦。咁佢已經成50人噶啦。咁佢係好勤力工作嘅。咁佢每日翻到去咧，就都係伏低頭咧就做嘢。咁佢嘅工作咧就主要係抄寫，因為佢個低級文員。咁即係當其時就冇影印機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咁好多文件咧都需要咧係用人手去抄寫。咁而呢個文員所做嘅嘢咧，就係抄寫。咁而佢似乎咧，亦都係相當係即係敬業熬業啦嚇。咁佢對自己工作咧係好有滿足感嘅。就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就其他人就好多時取笑佢嘅嚇。咁可能因為其他人咧，就個個都係即係做下沙律唔做沙律嗰種，咁就即係懶得過就懶嘅。反而佢咧就好勤力，咁所以好多人就笑佢，但係佢就唔介意嘅嚇。咁其中一個咧。這個文員即係俾人即係攞嚟做笑柄嘅地方咧，就係佢嗰件嘅外套。咁佢外套咧就話已經好殘舊、好破舊、好破舊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啲同事咧成日咧就攞佢嘅呢個外套嚟咧係做笑柄嘅。呢、這個即係文員咧都發覺啊，即係件外套真係唔得啦。咁係咁，但係咧佢仲未曾諗到話係要買一件新嘅外套，因為一件新嘅外套咧就都幾貴下。咁佢嗰個微薄收入咧就。即係唔足夠，佢可以去買一件新嘅外套。於是乎咧，就拎件外套就去揾個佢熟悉嘅裁縫，要去補，去縫補。咁、那個裁縫同我講：冇得補啊！呢件衫已經 補無可補， 冇可補啊！你佢話你一定要買一件新嘅啦，一定要買一件新嘅啦。我同你計平啲，我同你即係計到最平啦咁樣。咁冇辦法啦，咁呢個政府文員後來就唯有死慳死抵咁樣樣咧，就卒之咧就都買一件新嘅外套。買咗之後咧，咁佢著住翻工啦，咁啊哇啲同事叫佢哇乜你一件新外套，咁個個都走嚟恭喜佢啦，咁佢亦都自己都感到好自豪啦。咁有啲同事話哇不如賀一賀你喎咁樣嚇，咁啊即係有啲係想呃佢話，即係請食飯之類處理咁樣嚇。哇！你有新衫咁請食飯咁樣，咁佢當然冇本事請食飯啦。咁後來咧，好彩咧就即係另外有個即係比較即係職位高啲嘅同事同佢解圍啦。啊，算啦，我今日我生日我請啦咁樣嚇。咁於是咧就請咗成班人去食飯，即係包括呢個嘅政府文員。 咁於是乎咧，當晚咧呢、這個整容人就好即係興高采烈啦，著住件新衫去參加宴會啦。咁呢個係佢好少有嘅事，因為佢一般嚟講咧，放完工你都翻屋企，即係佢根本上佢唔容許佢有任何嘅即係夜生活嚇。咁冇嘢啦，咁去參加完個夜會宴會之後，咁就翻翻屋企啦嚇。咁誰不知喺途中咧就。居然咧就搶劫，有人搶劫就搶咗佢件外套。咁搶咗之後咧，就佢當然要走去報警啦。啊，咁但係問題跟住嚟啦。咁佢去報警咧，就即係踢嚟踢去啦。啊，呢、這個部門又話你要去嗰度，嗰度又要去呢度，諸如此類咁樣，搞到佢冇辦法。即係佢跟住都唔知點辦啦嚇，好、啊、好沮喪啦嚇。咁、啊、而跟住翻去咧，佢就病咗啦，跟住冇幾耐死咗嚇。咁、啊、故仔應該完㗎啦。啊！咁但係好似嗰個你唔知佢係唔知可能都係有睇過中國人嗰啲嘅即係文學都未定。咁跟住咧就話呢、這個文員死咗之後冇幾耐咧，就喺呢、這個彼得斯堡咧就流傳一個嘅傳說啦，就話咧某處地方咧就每逢夜晚咧就會有個殭屍出嚟嘅，就專剝人衫，就即係剝人個外套咧嚇、專門剝人外套嘅。咁就講到一時間咧，就即係成個城都即係滿城風雨咁樣樣啦嚇。啲、警察去捉啊，又捉唔到啊，有就算見到咧，啲警察都自己嚇親死咁樣嚇。咁就一時之間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咁就暫時呢個殭屍咧就按下不表咧，就講翻嗰個即係呢個政府文員曾經去求助嗰、那個即係某某有權勢嘅人啦，話佢某一日咧又係出去飲宴啦。咁然之後咧。到佢夜晚要翻屋企嘅時候咧，哦，就係、是、遇到個殭屍。咁、個殭屍同佢講話：啊，得啦，我要揾嘅人就係你啦。咧就將佢就剝咗佢嘅外套。咁自此以後咧，就呢、這個殭屍就冇再出現啦。咁樣，咁、故事就係咁樣完結。 咁我哋知道咧，外套呢一個1842年嘅作品咧，係連同埋咧喺小品集裏面其中三個嘅小説咧，另外咧係結集成為一個叫做《彼得堡故事》嚟出版嘅。咁相信果哥你去到呢一個嘅寫作嘅期間咧，佢已經係能夠係駕輕就熟啦，識得用一啲喜劇嘅手法咧嚟到去表達佢裏面嘅信息。咁我哋都發覺聽咗你剛才講過一個《狂人日記》嘅故事啦，同埋呢一個外套嘅故事咧。都覺得佢哋中間有一個典型嘅小人物啦，咁同樣就喺政府裏面做一個小文職嘅人，咁佢點樣睇佢自己嘅生活同埋周圍嘅人，佢所面對嘅壓力係點？咁呢種所謂小人物嘅典型，可唔可以就話承接住寶希金嚇？佢開始用一個社會上面比較低下層嘅角度去睇世界，然後亦都係創造咗某一啲嘅典型出嚟。 呢種嘅小人物咧，頭先我哋三番四次強調過咧，就係好特別嘅，就係、是、啲政府喺呢個政府做事嘅一啲嘅小人物。咁呢樣嘢我諗同俄國社會嗰個嘅特殊情況係好有關係嘅，因為喺19世紀嘅俄國社會就即係一係你就大地主，一係你就農奴嚇，一係你就去即係做軍官去從軍。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唯一出路咧，你咧就去即係同政府打工。因為即係俄國嗰個嘅佢係即係集權啦，中央集權啦。咁你反映中央集權咧，你好多事樣嘢都要政府管。咁你自然咧嗰個所謂官僚架構咧就好臃腫、好龐大嘅。但另一方面咧，就睇翻即係哥哥你頭先所介紹嘅啲小説咧，其實都係佢後來頭先你介紹過咧，佢收集咗一個叫做《彼得斯堡》嘅故事集啦嚇。咁佢其實就主要講翻城市生活。咁譬如從頭先個外套呢個小説，你睇得到咧，就唔多唔少咧講翻城市生活嘅，你可以話嘅機會，城市生活嘅機會同埋咧佢嗰個嘅危險啊。咁如果講到機會就係、是、如果你要做政府打工，你一定要喺城市做，係一定要城市居住啊。你如果喺村落度，你根本上唔可能打政府工。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城市咧，亦都有城市嗰個嘅即係 問題， 係啦，因為即係城市唔同村落，你一個如果喺自己條村裏頭咧，你會可能某個程度上咧，個個都係你識嘅，咁你就搶劫，可能呢樣嘢就即係唔係咁容易發生，但喺城市裏頭咧，就即係可能周時都會發生噶啦。 咁我哋睇到咧，從果哥你一啲嘅比較係中期嘅作品啊，啲短篇嘅小説裏邊咧，已經睇到呢、這、一個。 個對於社會批判的模式，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喺佢後期嘅作品，譬如有一個比較出名受注意嘅就係、是《死靈魂》呢一部長篇小説啦，更加睇得出咧，果哥你對於後來俄國文學嘅影響啊，無論喺內容或者係寫作嘅形式方面。咁下一個星期咧，馬國明會將會同我哋分析一下《死靈魂》呢一個長篇小説嘅。唔該曬，馬國明。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